晚上八点。 海洋公园考下你，庆祝中秋节点样可以环保啲呢？聚餐嗌嘢食唔好眼阔肚窄，食完月饼将包装分类回收，荧光棒呢啲有毒又冇得回收嘅嘢就唔好玩啦。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有来港内地旅行团发生怀疑食物中毒事件，11人送院治理。旅监局说事件涉及两个由同一旅行代理商组织的内地团，他们曾经到访两间位于九龙城接待内地团的食肆。旅监局已经接触另外68个曾经带团到访两间食肆的旅行代理商，确认除了涉事11人之外，没有其他内地团友出现类似病征，同时派员到伊利沙伯医院了解情况，向受影响旅客提供协助。另外，旅游事务处已经指示旅监局配合食安中心的调查。旅监局指，如果发现违规事件，必定采取行动，以保障旅客。亦都已经提醒旅行代理商同接待内地团的餐厅提高警觉，确保食物和环境卫生。连锁健身中心舒适宝宣布暂时全线结业，消委会截至下午6点，一共接获1725宗相关投诉，涉及总金额近6000万元，金额最高一宗涉及超过181万，平均每宗个案涉及金额是34700元。消委会指高度关注事件，将会密切留意事态发展，消费者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络消委会会寻求协助。落马洲一个地盘发生工业意外，5个工人受伤送院。下午3点几，落马洲路和青山公路新田段交界一个地盘有石屎由吊臂的高处堕下，石屎的碎片击中5个工人，他们清醒，送往北区和威尔斯医院治理。参选第6任澳门行政长官的澳门终审法院前院长岑浩辉，朝早在竞选办成员陪同下，向选管会提交提名表。在400个选举委员中，截至昨晚，他已经获得383个选委提名，远超过至少获66个选委提名门槛。由于每个选委只可以提名一个人，意味岑浩辉是唯一候选人。澳门行政长官选举下个月13号举行。商务部副部长李飞昨日在北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贸易总司长韦恩德举行会谈，再次向欧方表达希望透过对话磋商，妥善解决中欧经贸摩擦，合理照顾彼此关切。商务部说电动汽车反补贴案情况复杂，影响面广，中欧双方开展磋商达成一致，具有一定挑战，但相信只要欧方展现诚意，相向而行，就可以通过磋商解决彼此关切。强调中方愿同欧方继续密切合作，争取早日达成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符合世贸规则的解决方案。呢节新闻报告完毕。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李生啊，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搵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3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雇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4870元。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就算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搞初创要资金，要人脉，仲要搵市场，呢条路唔易行。不过呢条初创嘅道路，如果沿途有人支援，就有更大机会成功，将科研成果真正转化落地，应对社会需要。洪慧敏、林淑敏，请嚟香港城市大学 Hong Kong Tech 300培育同支持嘅十间初创，分享佢哋嘅经验，面对各嘅挑战同发展里程碑。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1:30，正经大湾区节目内播出。 准许我进入你臂内灵魂内，即使你有别人等待，只是月上魔鬼搞出陷阱，握握我的手。 音乐唔单止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10，沿途有我。 欧阳德发，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清姐胡孟清。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大家黄昏好，又嚟到咧九月第二个星期嘅倾心倾城啦。咁喺直播室里边有胡孟清啦，陪住大家。咁啊，或者你系食紧饭，或者啱啱食完饭，或者你已经准备睇爱回家，不过都可以开住个收音机啊，听一下嘅。有时放空一下，听一下咁啊，眼神冇咁攰啊嘛。咁可以咁睇啦。咁就系啊，啱啱星期六嗰晚咧，其实哇，我哋都有啲战兢兢嘅，因为星期五咧。就是八号风球，应该是今年嚟紧9月23号啦，打风不停市呢个措施之前最后一个八号台风啦啩。咁嗰日咧就冇事，不过我哋咧朝头早财经嗰边咧都系照翻嚟嘅。有啲朋友话咁冇事，咁你边有新闻啫？冇事都唔会有冇新闻嘅，唔系度度都打风咁，同埋隔晚都有好多市场嘅信息消息噶嘛，都要同大家交代噶嘛。咁有一啲喺美股嗰边，哇，喐动得比较犀利嘅一啲个股，咁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咁起码咧就系、是。哇！吹吉避凶啊，做个准备，咁机会只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嘅。譬如好似上个礼拜五晚咧，其实哇，我谂如果买咗当晚啊 ，Super Junior 韩团啊，佢本嚟一年两晚喺亚博咧就开 show 嘅，因为台风嘅关系咧，嗰啲成员咧，佢哋星期五嗰日咧，嗱本嚟星期四咧就要飞嚟香港嘅，咁因为林打风取消咗好多航班啦，包括韩国嚟香港航班啦，咁佢哋自己本身咧，譬如嗰 九子里面啦，喺 Super Junior 九子里面有一位呢，就因为只脚唔系好好，咁得返八位。但八位里面呢，其实 D&E 东海银黑啦，咁仲有龟贤啦，佢哋都有啲单飞、双飞、三飞㗎啦。咁所以其实都好忙嘅，喺唔同地方都会开演唱会，好难先至夹到嚟香港开两场。我记得呢，即系点样可以显示到呢一个男团呢对香港嘅诚意呢？事实上我记得喺新冠疫情哇发展到最严重之前啊，真係澳门啊内地啊封城之前，佢最后一场演唱会哇，我就係包个车过去永里皇宫隔离啊嗰个小蛋嗰度睇嘅。咁跟住呢疫情过后啦，第一个返嚟香港举办演唱会嘅韩团呢，应该是 Super Show 9啊，嗰次系咁咧，又系 Super Junior， 佢哋同香港真系好有感情嘅。咁所以我有啲朋友咧，其实佢哋问我啲女，问啲小朋友啦，喂，你哋知唔知咩 Super Junior 啊？跟住佢哋一答咧就话好旧噶咯呢个团。咁啊，我心谂其实我都识有好多新嘅团，啱啱早一个月先至四个最新嘅女团嚟晒香港啫嘛，啲韩团，喂。嗰啲我哋都識啦 ，G-IDOL 我都睇埋添。咁問題就係、是，就算好似 BLACKPINK 咁啊，成軍都係十年貨仔都冇啊，而家咪又係散收收，各自揾食，或者甚至好似曾經風魔一時嘅天團 BigBang 咁啊。咁你咪睇下勝利而家點啊 ，T.O.P 而家點啊？只要你有啲團員咧唔生性咧，嗰、那個團都好難變老噶啦。所以能夠做到一個老嘅團，你估咁容易？仲要係。佢老得嚟咧，我觉得佢哋系紧贴时代嘅节拍，同埋好多时呢啲团咧，你真系睇到佢嗰份诚意。星期四飞唔到嚟，佢哋星期五因为当晚有表演，佢哋直头改搭私人飞机嚟香港。你知唔知啲粉丝直头感动到乜嘢程度咧？咁当然啦，团员啦喺第一晚啦，咁因为佢哋差唔多成五六七点先到香港，根本连彩排都做唔切啲 rehearsal 咁。你知唔知去到本嚟系七点八点开场啦，佢哋去到九点先开场，但系佢哋都唱到足，去到唱到十一点半啊！当晚佢哋系担心咧，啲粉丝搭唔到机铁咧，翻出市区先至十一点半收工咋。但系啲粉丝都好感动，喺佢哋未出场嘅时候咧，系不断咁样大唱，大家全场一齐合唱佢嘅歌。咁所以我会觉得呢啲就系诚意啦。咁你估好多？呢啲男团啊，或者一啲歌手啊，真系会有呢份诚意，搭唔到飞机，改搭私人飞机，私人飞机停唔到香港赤立角机场，佢改停深圳宝安，跟住飞车落嚟直达博览馆、啊，哇，就系、是、为咗见佢哋嘅歌迷啦。咁当然你话，扯佢哋唔嚟啊，惊蚀钱啫嘛，佢点会惊蚀钱啦、啊？个个都赚到盆满钵满噶啦，阿始源有钱仔嚟添噶啦，你当知道佢爹哋妈咪，哇，行出嚟成个根本系公子气十足嘅，又有礼貌。事实上咧，佢哋根本上就真系喺呢一份诚意感动到嘅歌迷，亦都令到咧啲歌迷系不离不弃。有啲人评话，诶，佢啲歌迷啊，个个都阿伯阿婆啦，咁梗系唔系啦。我见到咁几多特登啊，系包七人车由内地啊飞车落嚟嘅，又有直特登搭飞机落嚟睇嘅，又有好多都系二三十岁好后生嘅啫。Seeing is believing， 所以咧你睇过你就知噶啦。点解有啲团可以？十年都冇就散晒，点解有一个男团可以昂然步入佢哋明年成军二十周年呢 ？Super Junior， 多谢你啊！哇，我都要多谢埋海航出嘅嗰架飞机，好似有啲粉丝真系睇到哇，海航噶，原来架飞机咁，我相信佢哋都系租借翻嚟啦。咁但系好佩服佢哋呢一份诚意咯，真系排除万难，不枉粉丝对你。一心一意，真系不离不弃嘅。咁啊，喺呢个时候，梗系要送只 Super Junior 嘅 Sorry Sorry 俾大家啦，送只快歌，哇，振一振奋先。 girl, girl, girl, girl, 아이 눈만 뜨면 네 생각 전화기 나 사실 너 하나밖에 안 보여 말해봐 내가 자리 잡았는지 내게 말해줘 말해봐 뽀빠 뽀빠 주변 사람들은 말은 내가 너무 다 뜯겨 세상에 그런 사람 어디 흔들이냐고 그걸 몰라 그녀 몰라 시기하며 하는 말 내가 부럽다면 그건 그대들이 지는 거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내가 내가 내가 먼저 내게 내게 내게 빠져 빠져 빠져 버려 그대 Shorty shorty shorty shorty 눈이 부셔 부셔 부셔 숨이 막혀 막혀 막혀 내가 미쳐 미쳐 学习新知识，增值自己多啲，人都充实啲啦。由妇女事务委员会、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联同新城广播合办嘅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今期课程有理财之道同埋学习有方， 仲有其他课程，即上 hkmu.edu.hk/lipace/cbmp 了解下啦。 十月二十三号截止噶啦。 B to B, 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社交平台短视频、电台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我们随意的丢失感觉，我们围墙内感到寂寞。 昨天遗忘明日见，今天跟你若果再见，微笑也有事。 望向天际闪上那烛光，不知不清中未来重重难关未破，想有天说抱拥来过。 人生就是一场现实的游戏。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敬爆诺势力。 倾心倾城，主持清姐胡曼清。 听完 Super Junior 的 Sorry Sorry 啦，咁但系当晚咧，其实佢哋两场嘅演唱会咧都其实系爆满嘅。之前咧仲出现咗炒飞嘅情况，不过我咧就从来唔会买炒飞嘅，不过都排除万难啦。我哋三个朋友去咧，其实各自咧都系坐单丁位嘅啫。今次都真系好迟买飞啦，咁又完全冇托朋友啦，咁所以都。唉，好贫民啊！不过有一睇都好开心噶，其实个个去睇演唱会咧，都唔系同隔篱倾偈噶啦，个个都好专心聚焦喺度睇表演嘅。咁啊，坐唔坐埋一齐，有冇乜所谓啊？咁当然啦，其实今次咧，即系主办单位都尽咗最大嘅努力，安排成团 赶搭私人飞机啦，咁亦都系就算架飞机停唔到赤角机场，亦都能够排除万难改飞保安，亦都有啲粉丝咧，我觉得好开心嘅，可能喺深圳嗰啲粉丝咧系可以去到接机，咁但系值得粉丝都完全冇怨言啦，呢一下系令到大家都比较感动嘅，同埋系。一团人呢就算冇 rehearsal 呢，我觉得你就算好似温拿走埋一齐呢，佢哋唔使点 rehearsal 呢都已经可以啦，即刻 jam 到歌㗎，呢啲就係默契囉，就好似 SJ 咁啦 ,Super Junior, 佢哋一走埋一齐，其实根本平时佢哋自己一走埋一齐，其实已经系一种默契，咁所以全晚呢佢哋都充满诚意啦，同埋对粉丝嘅尊重之余呢，亦都系绝不欺场嘅，默契十足嘅。咁所以有时我会觉得有你睇呢一啲男团女团啦、天团啦，或者叫做你睇到佢哋呢嗰种合作啦，系会即系令到你觉得点解呢啲韩团佢哋可以真系收到2000蚊一张飞，啲粉丝咧都面不改容噶，可以买得。加上佢哋嗰啲台灯声啊，好多时就系睇表演，你先至感受到嗰种震撼啦，嗰种气氛啦，同埋嗰种舞台啦。咁佢哋永远咧都会中意搭条桥出嚟，就算坐到老远嘅粉丝咧，其实都可以咧接触到佢哋嘅。我记得有一年睇 God Seven 啦，阿 Jackson Wang 就系、是、哇跑到去。啱啱我哋坐嗰个位面前，你话呢啲真系几惊喜嘅，咁所以其实有时有啲小朋友去讲，诶、hey, 你问我，郑秀文啊、李克勤啊、刘德华啊，可能啊我都系要 Google 啦，咁又如何啫？唔怪得啦，曾经有一份报纸，有一份财经报章，佢 interview 一啲嚟应征嘅朋友啦，问佢联系汇率系边一年噶？佢个答案咧，佢连即系你撞都唔撞，你就咁就答我未出世、啊，哇！你咁样你真系，你系咪想要？你系咪想嚟应嗰份工噶？咁大晒咩？未出世咁，我哋未出世之前嗰啲唔使读啦，系咪啊？唔使读历史啦，系咪咁解啊？唔系噶嘛，咁所以我觉得，无论系粉丝啦，或者系嗰啲团队啦，大家都系要付出一份诚意咧。你先至会有人 buy 你鍾意你嘅。咁所以再问我问你啊，法国大革命系边一年啊，咁我同你一起答喎，我都未出世，咁你当系答案咩？唔通 跌倒的瞬间擂台上面离开，打输了上了十秒清，但去到绝境肾上腺素让身体急苏醒，信念坚定。人生里但是是年胜，然而败局仍可及后期走远地再拼。因此当你跌低，记得输了某局，别要伤心境。注定等效忠，非你本性。 得多远，沿途被坏。 多不死心就撑得多远，沿途被坏蛋所激动，既然难免你想有权反破极端，若然未想透实，仍能被你一秒扭转，那撩人火势是来自一线，暂时是一点，再连成一瞬间，擂台上面离开，打输掉尚余十秒静，但每个绝境是让你我突显出多艰苦尚有激情，人应该哭声。 送给大家听完这首呢就是女团、哦、听完男团长寿男团 Super Junior， 他们出年成军20周年，记住留意住几时他们又再来香港，粉丝们刚刚听完女团就是 Lollytalk， 我都挺喜欢这一对 Lollytalk， 我发觉他们每次上来做访问都会有很多宅男在外面，哇，拎住长火啊，那相机啊，都会守候他们、都有些粉丝啊 Lollytalk，他们这一只叫做数到十啊，最后一句歌词大家有没有留意呢，人应该好胜，不过我觉得人不单止应该好胜，大家都应该有投资欲啊，同埋即係要求知，同埋投资之前係要求知。咁啱啱呢过去呢两个礼拜呀，我哋咪都听过我同阿神姐呢佢一啲大家嘅访谈啦，唔好话係访问啦，都係借个平台嚟倾下偈咁啦。咁呢啲即係倾偈呢，好似好多 girls talk 啊 ,ladies talk 啊咁样。记唔记得第一集讲咩呀，諗啦大家自己重温返啦，咁如果係我哋嘅会员咁，同埋亦都喺 MBOTV 呢有播嘅，记唔记得，咁呢我嗰次咪同大家讲，哇，神姐仲瘦过我，边有可能嘅事啊，事实係真係摆在眼前嘅。咁就第一集我哋讲咗职场女王如何打造自己嘅气场嘛，输人唔输阵嘛，行出嚟都要有个势㗎嘛。咁跟住上一个星期呢我哋就係讲到喂靓睇嘅三部曲点样可以形成啦。咁好多谢Perface 嘅赞助啦。咁我可以同阿神姐呢讨论一下，喂点样先可以呢返到屋企唔好俾人觉得你系莫黄面婆啊。或者喂妈妈系好伟大㗎嘛。咁但系点样又可以做到一位成功嘅妈妈，但系又唔使变黄面婆呢，喂真系好难拿捏啊。今个礼拜啦，一阵间八点半翻到嚟咧，大家唔单止啦可以听住我哋新城资讯台啊电台嘅节目，仲可以咧 turn 去睇 MBOTV， 揿个掣就得噶啦。咁咧 MBOTV 咧就睇到我同阿神姐今个礼拜讨论嘅啦，好紧要啦，哇，跨越两个台嘅内容噶啦，就系中女经济学。咁其实多个钱唐生有咩唔好呢，系咪咁解先？咁啊可以话而家好多朋友都话几多岁又要达到财务自由又剩。咁其实所谓嘅财务自由四个字呢讲容易啊，你仲要呢最紧要令自己我觉得中女经济学第一课呢就系唔好俾人呃，唔好成为骗徒嘅猎物，唔好成为佢嘅鱼雷，同埋呢最紧要就系保本。